朴槿惠逆贼集团执意阻挠查明4月号惨祸真相。新国家党国会代表8月2号在国会举行的该党议员对策会议上，对4月号惨祸特别调查委员会的活动说什么没有任何成效，一直浪费了预算等惹是生非，甚至声称不能延长其活动期限。